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红管的歌声。对于很多人来说，红管这一词的启蒙是来自艾静的那首《我的1997》。歌词里唱着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红管为什么能够让人如此的着迷？或许只有走进了红管，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歌手把站在这里开唱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首先是外形，它在落成的时候就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建筑工程之一。当然最津津乐乐到的是它的效果，四面台就像在录音棚当中一样，对歌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就连当年蔡依林这样的圈中有名的铁人，在唱完红馆的演唱会之后都大肆的感叹，真的是快要累晕了。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给我们启蒙的红馆印象的歌曲，我的1997，爱静，一段写在歌里却没有继续的爱情。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其实我最怀念一笑的那段时光啊，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曾经想 沈阳，我不能去香港。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快些到吧，把台湾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航行。1997快些到吧， 正是这首我的1997让爱静唱红了大江南北。其实爱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唱过这首歌了，因为歌里说的香港的那个他正是他当时的制作人刘卓辉，是他为爱静打造了93年的他的第一张专辑我的1997。1997年早已经过去，而红磡体育馆里的演唱会的主角也早已经是物是人非。这也是一位从北京到香港的歌手黎明，他有一首歌叫做《来自北京》。他出生的地方呢就是北京，后来跟父母移居到香港。90年因为演了一部电视剧而开始在香港走红，同年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92年他就第一次在红馆举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一共连演了10场，也让他因为这场演唱会晋升为四大天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92年的这场演唱会呢，跟他的新专辑同名，叫做《一夜倾情》。其实这是一场被低估的演唱会，因为最早期的时候，黎明的唱功一直是被人诟病的。可是到了现场之后，却发现他的唱功出乎意料的好。开始曲《梦工厂》，差点会让你以为这是张国荣在开演唱会的错觉。来听听看。 刺激，停止。 爱听话偏走偏剩，我云痛快就把痛快就把头扬风声。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我想再没有任何的一幢建筑可以像红馆这样和华语乐坛的歌者命运相连，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因为红馆的特殊性，所以即便是像那英这样已经唱遍了五湖四海的歌手，当他第一次在红馆举办歌唱的时候，也是空前的紧张。前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不会唱他的新歌一笑而过，临上台的前五分钟还不停地在跑厕所。一上台的时候，如果你去翻那个时候的 DVD， 你会发现前三首歌娜姐仍然是非常紧张的情绪，直到第三首歌才慢慢地缓过劲儿来。我还记得开场的时候，他穿的是一件有着18世纪贵族气息的白外套，唱的那首歌正是那一年出版的新专辑的主打歌《我不是天使》。 这时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爱就爱，不要逞强，不过是美梦一场，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给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收场。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想起天使的翅膀。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 不上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我不是你的天使，也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这场名为《我不是天使》的演唱会也让那英成为第一位登上了香港红馆舞台的内地女歌手。没有华丽的效果，也没有让人激动的爆破音，那英一直是那样淡淡的唱着情感浓郁的歌，但是让这天晚上在红馆听歌的人如痴如醉，也被她折服。很多人说那英的声音很像苏芮，其实当年那英的第一盒卡带正是打着苏饼甲乙丙丁的那个饼的旗号发行的。所以那场演唱会呢，那英还特别准备了当年她参加比赛的时候模仿苏芮的经典曲目《酒干倘卖无》。台下的歌迷欢呼着，还有一个人也全程摇着荧光棒为那英加油，甚至还高高的举起了那英北京歌迷会支持你的布条。这个人放大镜头一看就是高峰。那英向着高峰坐的位置唱征服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是物是人非。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400块吧。 块十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嗯、 啊？哦。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思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一起回忆那些有温度的音乐。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香港的红馆是华语音乐人的殿堂，所以它不仅仅只有香港歌手在当中登堂歌唱。1994年，香港红磡摇滚演唱会，它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摇滚还是一个传说的年代。而90年代的摇滚乐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魔岩三杰。他们集体亮相红磡演唱会的时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说。因为当时的摇滚属于未脱贫的状态，很多的乐队单纯是为了快乐而去做摇滚，所以当魔岩三杰和红磡摇滚演唱会在后来才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我们提起，正是因为它最纯粹，它是最纯粹的摇滚精神。当时的魔岩三杰对于香港的观众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熟悉的偶像，他们也没有很华丽的演出服，很多人都是空着手去，空着脑子去，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在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状态下，这场长达3.5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由于红磡演唱会呢，它是会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观众只能够坐着看，但是并没有阻止上万名站着的观众的热情。这是当年香港最为火爆的一场演出，也正是从这场演唱会之后，窦唯的高级动物、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何勇的这首钟鼓楼才开始流传在当年的摇滚青年的心中。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 唱钟鼓楼的何勇，当年在香港红磡的这场演唱会上唱的是垃圾场，我家里现在还有这场演唱会的 VCD， 当时买纯粹是属于对于摇滚的一种好奇，没有想到 中国摇滚乐也会随着红馆的这次演唱会而正式的登堂入室，后来出现了大批的摇滚乐队。当年香港红磡的这次摇滚演唱会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香港四大天王都是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现场的。后来还有八卦新闻说，黄秋生当年在跟着何勇唱垃圾场的时候，是一边狂奔一边撕衣服，这一幕应该也是90年代摇滚的一个缩影吧。 谁叫每天纷争，只充满斗争喧哗，不必 为着实现彼此天意，赶不上发表指责，赶不上说他不对，没有一刻休息空间。还记得某天家中思想已变得一空，将所有端重混乱不安答案，不想要每天争斗，真假我已经睇透，没有一点一点担忧。世界正已变如糊涂，太多欲望的逼压，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放开多些，在漫长整夜伴着天边星际，天空里有所指引，它给你每种保证，是那多么多么精彩。世界正越变越糊涂，太多欲望的逼压，我已厌倦要再从前常被受苦。 上我和你相聚在一起，雨中漫步诉说着情意，我鼓起勇气表达我的爱意，你默默又无语。啊，为何那样含蓄？啊，你不要说话，我也了解你，默默心相许。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刚刚我们说到红馆，说到魔岩三姐，当然不得不提这个名字，窦唯。这是曾经的一代摇滚男神，黑豹乐队的主唱，在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窦唯已经是摇滚乐队鼎鼎膜拜的人物。年轻时候的窦唯，他有着清秀的身段，有着丹凤眼小平头，眼神当中是一种天纵英才的骄傲。对于很多人来说，窦唯在红馆的舞台上为唱这首誓言的王菲吹笛子的样子，仍然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时光。 岁月静好，这个人也许他用自己的人生更好地诠释了这个流行的词汇。叶德娴当年的那部电影《桃姐》，让他蛰去多年之后又再次登上了影后的宝座。其实叶德娴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他和珍妮和徐小凤是同时期的歌手。当年呢，是因为不满乐坛浮躁的风气，80年代选择淡出。他曾经在红馆开过歌唱，自己的告别乐坛的演唱会也是在红馆这个特别的地方。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叶德娴早年的作品《重头认识》。明天见。 星星。